点动，首歌有几多苦与乐，听我哋讲。骚动音乐，骚动音乐，喺呢个放松的角落。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 10号星期 一， 星期五啊，骚动音乐啊，好想讲下呢几日身边好多嘅同事都会生日啦，唔知点解都聚咗喺嗰啲10号、11、12、13、14嗰啲咁样样咧。 系咩？ 好多啊，你隔篱嗰个就嚟噶啦。 系、 啊。系 啊，跟住我哋 我净系今个礼拜都食咗几餐。 旺角卡文又系呢几日啦，跟住阿琼又系呢几日啦，跟住思芬又系呢几日啦、 啊， 全部一扎噶。 我哋呢度原来真系好多人。 好多噶，连住几日噶。有你知唔知有咩好同唔好啊？ 好 嘅就是你会记得呢班人生日啦，唔好嘅就是你分唔到边个打边个系边一日咯。其实我成日都唔记得你隔篱嗰个系十一定十二号嘅。 同埋 咩啊？ 听日试分。 听日系即系十一号系试分，十二号就阿摄系啦。 仲有一样嘢唔好嘅就系连住咁多人一齐生日咧，食沙饭会食穷。 傻嘅，跟住约一餐出嚟就全部你自己坐低食啦。 即系生日嗰扎自己搞掂啊嘛。 系好多个嘅咁样样咯，咁所以就系啊，咁所以 预祝你生日， 预祝你生日快乐，预祝呢几日生日嘅听众都生日快乐啦。 系 有时就用方法同啲同事联谊啦，咁啊， 系， 咁啊，今日我哋全城点歌大行动嘅点歌对象咧，都系讲同事嘅，就系讲诶 亲切的同事啊， 系啦，讲喺身边有冇啲亲切嘅同事咧，咁啊可以借一个机会多谢下佢啊，表扬下佢啊，咁样样咯。 可能平时你同佢未必即系个接触未必会有咁多嘅感受，或者未必好刻意会同佢讲啲咩答谢嘅说话，咁啊趁住呢个点歌嘅环节咧，就可以答谢下呢啲你身边好亲切嘅同事啦。 系啦，可能平时行行埋见面嘅咁样，但你又冇特别同佢讲啲多谢嘅说话，咁啊，所以喺呢个机会就可以讲下你身边有冇啲。翻工嘅地方有啲亲切嘅同事咧，有啲咩说话想多谢佢啊？点首歌送俾佢咧？ 冇错冇错。咁至于今日想讲嘅嘢咧，继续就系呢个秋季嘅活动啊！秋季活动啊，一箩箩啊！因为咧计我哋 寻日讲行山啊， 行山啊， 渐季啦，秋风起啦， 系啦，就三蛇肥啦。 又话唔知咩礼拜日季候风到又急跌，唔知几多度 跌啊嘛？ 急跌到几多？可以攞啲衫出嚟就 下个礼拜一14度啊嘛， 正 喎。嗱，讲真，我都期待下个礼拜。啲气温真系略略回，即系跌翻啲嘅，因为去到今日咧，我头先晏昼行出街食饭嘅时候，都仲系觉得好热嘅。因为我谂住已经转冻咧，我就呢排已经换咗季啦， 我都系啊， 着紧啲长袖衫啊，系喎、 啊， 你都换咗季咯， 我话你 着紧卫衣咯， 想点样喺一啲冻嘅时候体验夏天，就系喺呢啲日子着长袖衫着到好热，你就会觉得好似夏天。 系啊，好热啊！今日一行出去啲太阳晒得好正啦，咁啊，所以期待下个礼拜啲气。温凉翻啲啦，舒服翻啲咁样。 但系就有啲相应嘅活动出现啦。计行山之后啊， 计行山之后、啊， 秋天嚟到多罗罗有仲有咩活动啊？ 最过分啊，就系啲人系咁疯狂约食大闸蟹啊！即系你 以前冇呢啲好中意约噶， 大闸蟹你系真系呢个季节食嘅啫嘛，你一年入边就系呢个月咁样噶啦嘛，系嘛？咁啊，所以所有身边会食呢样嘢嘅朋友，一次过就话喂，得唔得闲啊？呢晚去食啦，跟住嗰晚又话你上嚟我屋企食啦，跟住再嗰晚就我攞几只上嚟你屋企食啦， 跟住最后就唔好烦啦，一齐出去食啦咁啊。 系啦，咁最惨嗰样嘢咧，真系有时啲嘢咧，真系少吃多滋味啊！但系而家啲人系，我觉得系冇乜节制嘅，即系例如就讲我身边最近嗰个人，就讲我老婆啦。 边个唔喺度讲边个？边 个唔喺度讲边个啦？即系咧，佢哋系嗰啲过分到咧，即系而家咪好兴嗱。以前食大闸蟹，通常嘅同啲铺头预订，可能人头计、一公一乸咁样啦，系嘛？即系正正常常系咁样食啦。即系近年都唔知边个发明埋嗰啲大闸蟹放题啊？ 吓系噶，有 系啊，任食嗰啲咧，即系食到中坏晒，中到咧。啲人可以驚死執書食唔翻個本啊！即系咧，佢講早排講緊上個禮拜度啦，我老婆冇啦，同啲同事去食嗰啲大閘蟹放題。 係 咁啊！佢哋事前咧就計曬數啦，就話啊， 食幾多隻回本？ 人頭係啦，人頭就收幾多錢？咁所以咧，我哋起碼每個人要食幾多隻先回到本嘅咁樣。跟住結果佢哋每人平均。食咗十六隻先落樓， 十六 隻 幾大隻先？即係 細細隻都係啦，即係嗱， 咁啊係嘅，佢細隻極都唔好似只蝦咁細嘅。 你唔好預係即係出邊鋪頭嗰啲即係大大隻，係一大一公一乸嗰一隻 size， 真係細細隻嘅啫。咁十六隻，你諗下，即係平時我哋食兩隻。都已经系要饮嗰啲咩姜母茶啊！ 成家三代都俾你食晒。 系啊，我就系话咯，喂，你食还食啊？你唔使食人全家啫，你都留翻人哋有生存空间，留翻个后代俾人继续繁殖落去啊！即系 佢几多个人一齐食啊？ 十几个同事一齐， 百几只我食咗， 百几只啊， 百几只大闸蟹啊！ 跟住佢仲要好自豪咁同我哋讲话，我哋真系算好公道、好厚道啊！个人， 你话食百几只麦乐鸡我都觉得 算了，佢话咩？隔篱台嗰啲人仲过分啊！隔篱台嗰啲人咧，即系通常咧，你剪开一半，跟住啜完啲膏就抌低佢哋，真系好浪费啊！我哋真系刮晒啲肉出嚟先。即系食晒佢先食， 有道德嘅食客 系有道德嘅食客，但我心谂都唔使食十六隻咁夸张，系讲紧人均嗱咁啊！但系咧，即系呢个世界永远都系有报应嘅，就系食完呢十六隻之后咧，就算你饮翻几多嗰啲咩姜母茶剩啊嗰啲咧，都冇用啊！过几日就已经又话头痛又话肚痛嗰啲啊，即系仲要系全间公司啲同事一齐话唔舒服啊，呢样唔舒服，嗰样唔舒服。真系我系个老细，我都失，真系激鬼死。 又要请假，咩病假原因？食过多大闸蟹， 仲要系老细有份嘅呢一坛嘢，咁我冇办法啦，冇得唔俾你请啦，系咪咁讲先？咁冇计啦，即系我觉得大家食还食啦，即系做个有道德嘅食客咯，即系好紧要啊！ 以前每到呢啲天气，我哋公司有一个同事咧，就好中意就叫大家约去食大闸蟹啦。 嗰、那个人系咪姓同我一样姓噶？ 系啊。你知系边个天爷？你知咩？你有冇试？你冇佢冇聊过你咩？一到十月零就约喂食大闸蟹啦。 嗰个人系咪太孱啊？ 你唔可以食太多。 系啊，我身形话俾佢知，我太唔中意食嘢。我冇印象有个咁嘅同事、 啊。有啊，佢成日会有个即系喂喂，我啲食大闸蟹， 食大闸蟹啦。 你根本都系边个啊？ 以前有约过，你扮得好似啊。 我食大闸蟹，唔系我呢个系扮啱欧扮佢其实。佢真系咁啊！好似大闸蟹， 佢自己都几有道德嘅，佢会食咗嗰啲抗敏感药食过， 为免影响自己。 原来有人真系中意食到咁嘅，嗰阵时我嗰阵时唔知啊嘛，我身边冇呢啲人，我第一次见到，哇！有人会食定啪定药去食另一样会令佢 敏感嘅嘢，做足准备啊嘛。 系啊， 即系个道理就等于食咗解酒丸先去饮酒嗰啲咯。 而家唔会约我哋噶啦， 佢唔会啦，唔得闲啦，佢而家 忙紧啊， 佢而家只可以两个人食大闸蟹啫。 拣即刻转歌送俾佢，二人。限定聚餐，二人限定故事，即刻转一转先。 唔好咁啊！ 我帮人拣一只。 佢好似咧过咗嗰啲防疫时期咧，佢都仲系限定只有两个人食饭咁。 系好似冇再见过佢同多过两个人食饭。系啊， 咦系？ 你唔觉？ 咦系？你讲起又系， 佢一系咧就两个人食，一系一个人自己买楼下嗰啲饭盒上嚟自己食啦。跟住上到嚟就会话啊，原来你喺度，总之买埋俾你啦。咁你又唔问嘅？你上到嚟先見到我，梗係上嚟先見到我啦。 你唔好扮得咁似啦，好辛苦。 sorry， 識佢太多年啦。 你真係識佢太多年。 因為我本來啊諗住揀另一首歌噶，本身諗住揀《平凡的我》，重新送俾大閘蟹。總之我哋點歌俾大閘蟹啦。 希望佢下一代可以繼續傳活到落。 應該係佢嘅心聲嚟㗎，因為第一句歌詞已經逐寸光線在我的軀殼蔓延蔓延。但係因為基於頭先天兒講嘅呢一個。 你就決定送。 我決定一陣間轉另一首嘅，係、啊、一陣間送嘅。但係咧，我係對大閘蟹其實唔係一個好。好， 你唔係好好噶， 唔係好好，因為咧嗰個背景故事係我細個濕疹嘅關係咧，蝦蟹我係戒嘅、哦，所以我有十年嘅時間咧，係基本上出去食飯咧都一定唔會掂嘅，任何見到有個蝦字同個蟹字嘅咧，我都飛嘅， 海鮮都走嘅， 海鮮都可以食嘅， 但 係 有 蝦蟹 就唔得啦， 就係蝦蟹咯。嗰、okay、陣時嘅醫生同我講話，我嘅致命人係戒蝦蟹，咁、哦、所以有一段好長嘅時間，尤其中學時期咧，中學時期深烤啊，我覺得係會定性咗一個人嘅。一啲喜好啊， 是 各方面都系，食嘢都系啦。咁所以嗰阵时我冇呢一铺人咧，我到我大个咗之后咧，亦都唔会觉得系个损失，因为我知道你食完之后会唔舒服。咁、嗯、当然到我我谂差唔多大学嘅时候，我开始又食翻嘅，即系 因为冇咁劲 啦，系 啦， 即系个湿疹嗰样嘢已经好似冇咗好啲啦。咁、嗯、我会试下，即系我自己一个好 layman 嘅角度，我成日觉得如果嗰样嘢，即系譬如我敏感咁，唔系去到好严重嘅话，食少少好似嗰种个 concept 类似，你标翻一个抗所谓抗体咁，少少试一试。咁后屘我就开始食少少虾先嘅，即系我试食一只仔， 少少 OK。 系啊，即系我都唔系一啖一只嘅，一开始系即系咬一啖，睇下冇事先。咦，冇痕啦。咁跟住我就 反应快成咁噶。 我话你听，嗰阵时细个嘅时候，我反应快到点啊？我唔系食落去啊。我隻手掂到个蝦， 已经 系啊，搣完蝦壳，我手指拉已经红晒嗰啲嚟。 夸张！ 我以前细个湿疹好夸张。 咁你其实都一直在玩命，如果你仲够胆。 所以我去到真系湿疹退到真系退晒啦。当然啦，外在同内在真系唔同啦。咁但系外在退晒，我先够胆试少少。跟后屘去到入咗电台之后，就系有嗰啲同事，几时大闸蟹啊？我几时是大闸蟹？呢个都系阿 O 扮佢嘅，我都系扮阿 O 扮佢嘅， 夸张咗，夸张咗。 咁咧，跟住先至有机会就同佢哋去，即系我真系去到入咗殿堂，我先第一次食大闸蟹。我细个真系冇食， 细个冇掂过。 系啦，咁然后食嘅时候，我就觉得嗰次我跟住有一次啊，另一班 friend 阿师傅都有去嗰次，好似系因为呢次饭阿师傅都有啊，生日嗰啲人啊， 嗰个啊， 嗰次我去食大闸蟹，你记唔记得？ 我去食大闸蟹， 去酒楼食嘅大闸蟹啊，大闸蟹宴啊，成十个人咁样样，有你啊，师傅啊， 你 咪 记错啊？ 系肯定有，跟住后屘食完之后，仲落楼下切蛋糕噶。你唔記得，完全唔記得。Anyway， 係啦，咁跟住之後，係嗰條就好，即係好第一次食。我驚唔到食大閘蟹個開心咯、哦。除咗大家一路搣，一路話我食唔到肉之外，即係有一個共鳴之外咧，喺個過程就大家喺度 揾到個歡樂。咁啊，我反而調翻轉，我細個係好憎，因為我好憎剝蝦剝蟹噶嘛。但係大個之後咧，就係、是、身邊嗰班 friend 咧成日漏食啦。咁、我都係一隻起兩隻止嗰啲。咁但係反而覺得，食下食下又覺得好似幾好食喎。即係同埋而家講究好多噶嘛，即係啲架餐又好多噶嘛，方便。 有咩放題食法嗰啲咁？我覺得下個禮拜我哋跟住。点歌俾嗰啲中意食大闸蟹嘅同事， 唔系应该点俾啲大闸蟹， 系点俾中意食大闸蟹嘅同事？今日系亲切的同事，下个礼拜中意食大闸蟹嘅同事，中意你食唔食大闸蟹？即系嗰啲咧，你可以点俾佢。系我哋拣咗呢一首歌，基于头先天怡提供，由平凡的我重新变成播呢一首二人限定故事。 Just stay, dream, 人生的一天，偶遇见会令我更。 可得他发现，某一天界里遇到吗？ Everything has slowed down, my head's been the clouds。 我也想冲口问曹云南，其实我期望过 Would you be my son?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表示，在访港旅游业和私人消费支持下，香港经济在第三季继续恢复，实质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增长 4.1%， 经季节性调整后按季上升 0.1%。考慮到頭三季實際數字和短期前景，全年增長預測由八月時復檢的4%至5%向下修訂至3.2%。政府表示，由於對貨物的外部需求疲弱，整體貨物出口按年進一步實質下跌8.6%。但是服務輸出繼續顯著擴張23.9%，受惠於訪港旅客人次持續回升，旅遊服務輸出躍升至接近9倍，運輸服務輸出隨之進一步上升，商用和其他服務輸出輕微增長，金融服務輸出就進一步下跌。整體而言，通脹在短期內會持續溫和，今年基本和整體消費物價通脹率的預測分別向下修訂至1.8%和2.2%。警務處朝早在警察總部舉行紀念儀式，悼念因公殉職的警隊和輔助警察隊人員。警務處處長蕭澤怡在儀式上致辭時說，借著新一代警員的努力，深信警隊的優良傳統將得以薪火相傳，而這項優良傳統亦令香港警隊成為世界上最優秀的執法隊伍之一。蕭澤怡又說，警隊會傳承先賢對實踐警隊使命的堅持，做好維護國家安全和保護市民的工作，在應對困難和危險任務時展示出忠誠勇毅的精神，在處理市民的報案和求助時彰顯心系社會的情懷，將心比心，急市民所急。在儀式上，出席人士默哀兩分鐘，蕭澤怡、副警總監楊祖慈和其他警隊代表分別在刻有殉職人員姓名的紀念冊前獻上由白色玫瑰組成的花圈。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說，外交部副部長孫衛東和越南外交部常務副部長、國家邊界委主任阮明宇昨天在越南河內舉行中越政府級邊界談判代表團團長會晤，雙方一致認為，在兩黨兩國最高領導人的戰略引領下，中越關係保持良好發展勢頭，兩國充分利用中越政府級邊界談判代表團機制，密切溝通，積極工作，確保中越邊海形勢總體穩定可控，為鞏固和深化中越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作出了貢獻。 汪文斌又说双方一致同意努力将中越陆地边界打造成永久和平、世代友好、繁荣发展的边界，重新继续加强对话协商，妥善管控分歧，深化海上务实合作，助力双边关系发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雨。听日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听日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气温逐步下降，风势较大。星期一和星期二最低气温在20度或以下。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交通意外嘅消息啦。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另外后些少啦，去到七咸道北近住温思劳街有另一宗意外，都系部分行车线受阻噶。而家龙尾啦，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学园街。另外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明爱医院有交通意外，龙尾啦排到去龙翔道近观景台。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香港仔隧道北行仲是需要间歇性封闭。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警察总部。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在纪元。另外南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南湾道车多，龙尾去到门牌110号。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的车龙排到去太子道西桥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港铁站的车龙去到美林村，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安定村。提一提大家，中区有越野车锦标赛的封路安排，直至到星期一清晨的六点钟，耀星街来回的行车线、龙和道来回部分行车线、分域码头街东行的部分线、中环湾仔绕道隧道去中环方向通去金融街的支路都是会封闭的，一些巴士路线和专线小巴都受影响，需要改道行驶。最后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西贡公路南围落斜去西贡、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三号干线落斜去葵芳、长青隧道入口去九龙和神奇道欣澳站去迪士尼。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2023年区议会一般选举12月10日举行，选民到指定投票站出示身份证，经核实身份获发选票。有需要的选民可使用特别队伍。地方选区选民在选票上吸一个剔号，选票正面向下，不用对接，放入投票箱。至于地区委员会界别选民，在指定投票站用黑色笔填画选票上的椭圆圈，核对选票后放入投票箱。查询2891-1001。 国剧八三零， 中国首部女公诉人题材电视剧《 公诉》， 迪丽热巴同戴维领衔主演。 董事长， 诶，木恩，点解见你有啲唔开心咁样嘅？ 我之前喺录播嘅旧班底，你公司辞退咗啦。呢件事你知唔知？ 我唔知道，系边个嘅决定啊？ 究竟系边个嘅主意？又点解要咁对佢呢？ 国剧八三零公诉，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世一潮妈，每个星期访问一位潮妈， 分享下佢嘅为母之道。 今个星期为大家揾嚟唱作歌手 Robin 叶叶中元。 我觉得最重要保持自己嘅心境开朗。做新手妈妈头嗰年啦，即系时间真系好快过，一真系要 treasure 呢啲 moment， 保持自己嘅心境开朗。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日朝早十至十一， 时分 崔杰同 细一潮妈。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盒，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换了一百换首歌，累了走进自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作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都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极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哦哦哦哦，直接感觉。 斌神你又好啦，咁多秋季节目 冇计啦，不叫身边啲朋友鍾意玩咩，个个啲性格好难凑㗎。 谁讲声鍾意我随随便諗下发展，倾偈见面，而偏偏鍾意你如停电，身体垂头故作检点难卡，喂，如果根本只想当我兄弟，狂信之际看光阴流逝，我们沉迷这难题，为求轮流如乌龟。Maybe that's what we like. We go round round round， 转个圈，叭叭叭，再 round round round， 再过多年原来无差，直至双脚卷都想发麻，都想玩玩玩，未算一切如何回家。我是怪胎，就最爱到。Too close 还是 so far， 挨近啲定还是作罢，饮多几杯了消化，一声念头又吞下，行多一寸，行多一寸，留啲翻转，oh we got the lay out now，就是要翻过去， we got the lay out now， 但只有些过去， we got the lay out now， 来讲多一杯， we got the edge of the night， 迷恋多一杯。都想玩玩玩，未算一切如何回家，我是怪胎，就最爱到落下。

担压结，清楚必须充满胆识，不需跟我忐忑，心心比个叹息，可抵挡一切攻击，使乜惊我现行角色，无聊麻烦人生的思索做away，毫无灵魂重复的工作轻晒机，啦啦啦临来解开束缚做away，退路做away，干了 celebrate， 无聊麻烦人生的哲学做away。在沉溺中醒觉，咪太悲，痛到 so away。 Win win， throw away， 要去将平时嘅烦恼抛开，总要俾啲理由自己。 最爱听拍门潮退，却听到娱乐是非 A 跟 B 斗嘴。喧哗车厢中寄居，极杂乱话语短信全部合奏，让我挥之不去，跳入耳机里，将噪音阻隔再分类，听着你虚构故事讲到叫绝，求你快快撤退。You always say something， 妄自高兴，讲三讲四讲理，虚空说话再多都不要领。Why don't you say nothing？ 拒绝收听，恨和悲得我关起耳朵，口水满天飞，失去耐性。笑说无人及你精彩的斗嘴，东歪西倒不接轨，讲出口没有根据，胡言乱语让我只想干脆闭合你的嘴，将噪音关上再安睡，看着你嬉戏笑脸只有厌倦，容我再说两句。说话再多都不要领， Why don't you say nothing？ 拒绝收听，恨话逼得我关起耳朵，口水满天飞，总有太多资讯已将心声替换，太多不满已经装满，权威的当上法官，等这对话告终，焦点沉闷，你像炮弹飞，车连珠出击，收腹皮太掩闷。You always say something， 笑着演戏，讲三讲四讲理，堆积废话太多。 焦糖 say nothing， 烦是烦在有时出去应付这些朋友一起活动的时候，会有一种尴尬，是讲什么好呢？你眼望我眼，不过可能都是一个放松的方法来的。 夜夜梦见流行，目光仿佛吞上我之间，就算温暖一刻，

懂尴尬，爱不爱照讲不会尴尬，我想接返三岁大投缘就直接如玩具拥一怪，为何他出会丑怪，我给你诚实的摊开底牌，纵使直接真恋回头亦在舞台街，但我都不尴尬，不丑怪，不要、谁开解？一心太丑怪，是我的心要觉得丑怪，给我 假设如果你都想好似我咁多秋季节目嘅话，你同我啲 friend 唔好尴尬，问下人就得噶啦。洪家豪，只要你不尴尬。 唱尽我的躯壳 ，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把我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So don't young on， 随着拍子节奏唱尽我的躯壳 ，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把我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Yeah yeah yeah。 芬神，你话而家点啊？ 吓咩点啊？ 我话而家点啊？ 我问啊，点咩啊？ 咩点啊？ 点歌咯！ 骚动音乐全城点歌大行动，每一集我哋都会拣选一位对象点歌俾佢哋。如果你都有说话或者歌曲想送俾呢一位点歌对象，可以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留言俾我哋啦。 咁而家点啊？ 呢个星期五啊，六点钟新闻翻嚟之后，我哋骚动音乐呢个环节全程点歌大行动，每个礼拜都有个对象， 冇错啦， 点歌啦，俾大家点歌啦，同埋可以留言，有啲说话可以讲下啦。咁、 yeah. 我哋好多时候呢啲对象呢，一系就可能嗰期好。好 hit 嘅啦，系啦，咁啊，但系亦都有阵时候咧，都好似负面多啊，即系嗰啲俾大家发泄多嘅个渠道，好似即系例如嗰啲嗰啲迟到嘅人啦，系啊，嗰啲唔见咗嘅人啦，即系成日都好中意讲呢啲噶嘛，或者冇手尾嘅人啦，好中意讲呢啲噶嘛， 冇错。 咁但系今日我哋系正面一啲，系啦，喺到临近年尾，我哋有爱嘅，正面一啲，系啊。咁啊，大家每日翻工，究竟你身边有冇一啲亲切嘅同事咧？好想借呢个机会俾大家可以多谢下啦。系啊，亦都可以即系谂下，其实系嘅。你有时身边都有啲好令你窝心嘅同事咁啦。 即系同埋好日咧，唔特别提咧，你又唔会特别觉嘅。 系啊， 但系突然我哋咁样出个题咧，你又会觉得系，原来我都好彩嘅，身边有啲同事几好嘅。咁除非你真系好唔幸运啦，即系身边个个同事 都有啲听众话我系 唔好啦， 我系好唔幸运嘅，身边好似冇呢啲咁样嘅同事啦。佢就仲要讲话有时间唔中喺你背后放一箭咁嗰啲，咁就祝福你，希望快啲会有好嘅同事啦。 冇错。同埋即系如果长期都系咁嘅话，就睇下会唔会即系揾个好啲嘅地方咯， 揾个地方 有爱啲嘅同事咯，可能会有啲咁。 系啊，咁所以今日一个机会俾大家，多谢你身边一啲亲切嘅同事啦，咁样嘅。咁啊，举我哋写啲咩？听下宾利嗰封信先啦，我哋 知亲切嘅同事。 你好啊，好多人话咧。人生有个真正朋友的确好极，计我话 人生有个亲切同事的确好极就真。毕竟朋友你都未必日日见到啊，但是同事呢就日对夜对、啊。所以有一个好同事真是得来不易的。有些同事同你的关系就是每朝回到 office， 你会同他打个招呼，然后各自翻埋位处理自己的工作。亦都有一些同事可能大家工作岗位都不同，硬是同你老死不相往来，走廊窄巷相遇都不会打招呼的。所以如果在工作的地方能够找到一个同事，每次见到对方都可以自然地有讲有笑，间唔中分享一下大家生活点滴，其实已经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来的了。曾经有一位朋友跟我讲过，开心不是翻工的事，开心是翻工搵到钱之后的事来的。虽然我觉得这个讲法都不无道理的，但是都取决于工作环境底下的条件。假设你同身边每一位同事都止于一个 high buy 的状态，咁我都深信快乐咪就係你返工搵到钱之后嘅体验囉。不过如果你嘅同事之间都可以建立出一份深厚嘅友谊，我深信你每日嘅体验同埋感受都会唔同好多。所以我好希望每个人都懂得珍惜你，而你亦都懂得去珍惜对方。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不一定是建基于爱情的，很简单，每日见到相同熟悉的面孔，听到相同熟悉的声音，其实都是一种幸福来的。所以最后我想送一首 Beanies 的十二变去祝福大家，感恩世界令到我们每一位相遇，令到本身沉闷的生活当中多出了万千种变化。由今日开始不会再向同事发脾气的奔神上。 树林目光是会直连，大神没故事没叫嚣，若年月飞快，意外迫于跟前，有时如固执竟有限时，路途没车票，祈求末一次兑现，要成就飘渺，我像行着光线，渴望戏那么看见，两手太多想拥有，然而存在有尽头，决定再缺少仍探索或变的永久。 世界限制，才重要，将不幸当作爱。 但你有 Binnie's 嘅十二变，不过我发现原来我哋份工会好啲嘅一个原因就系可能大家都要成日讲嘢，即系个沟通嘅机会系比较多啲嘅。 系啊，所以可唔可以揾到好嘅拍档啊？唔容易啊！ 哇，即系我好惊你下一句啊，跟住而家就惨啦， 唔容易噶，揾得好我都算系幸运噶啦。咁 幸 运 就是遇到你， 系啊，即系咁多年嚟都好幸运噶啦。 咁啊，听下你讲咩咯。 亲切的同事你好啊，平时行开行埋见到面呢都是简单打声招呼啦，或者是一些做事上面讲唔该的交流，但其实你的亲切是可以令到工作的环境突然之间有一份窝心在这里的。例如有时好简单，你会嗌我个名咁啊，已经感觉到你对人嘅重视系点啦。呢一份嘅窝心同埋亲切感，令到每一日重复嘅职场咧，带嚟一啲温暖嘅。虽然啲人成日都话同事唔一定系朋友，呢个都系真嘅，所以未必有机会认识到真正嘅你系一个点样嘅人。但系由平日日常嘅一啲交流，已经喺我心目中留低咗一个美好嘅印象啦。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来的，大家翻工都是做嘢啫，又何必成日揦口揦面呢？有时同同事讲多少少，问候多一两句，都足以令到重复的日常增添一点暖喺度。呢啲举动好似好微小啊，但又一点一滴咁样累积咗喺大家心入面。所以多谢你嘅亲切啊！今日我决定送一首 Helen 苏海伦嘅《天使 999%》，你永远都系大家心目中嘅天使嚟嘅，多谢你啊！翻工成日个样都好攰嘅波成上。 Allen 苏海伦嘅天使 999%， 有听众点呢一首咯，几个意思都几好嘅， 嗯，都系汪汪地嘅。 即系讲话有时即系做嘢可能会猛嘅，有啲口角嗰啲咁，但系都系嗰句咧，做嘢啫，系嘛？即系有时唔使嘅，即系过一道火，唔好火遮眼咧，就冇事噶啦。 唔好摆上心啊吓！ 别发脾气，就算多么生气，战争一幕并非打击，中枪可以不理。别要乱说话，刺激身边人。有些感受并伤不起，博火只会摧毁真理。世界都太清楚，太少拥抱，如何放低神愁，懂得爱只有Come on now, sing it loud. 只需要我，不需唱怕。 呢位听众拣嚟呢一首冯谦嘅旧作，歌名叫做《今天开始》啊。 由今天开始，大家对同事好啲啊。 系啊，珍惜身边嘅同事啊。先睇一次六点半新闻报道。 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表示，在访港旅游业和私人消费支持下，香港经济在第三季继续恢复，实质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增长 4.1%， 经季节性调整后按季上升 0.1%。考慮到頭三季實質數字和短期前景，全年增長預測由八月時復檢的4%至5%向下修訂至3.2%。政府表示，由於對貨物的外部需求疲弱，整體貨物出口按年進一步實質下跌8.6%，但服務輸出繼續顯著擴張23.9%。受惠於訪港旅客人次持續回升，旅遊服務輸出躍升至接近9倍，運輸服務輸出隨之進一步上升，商用和其他服務輸出輕微增長，金融服務輸出就進一步下跌。整體而言，通脹在短期內會持續溫和，今年基本和整體消費物價通脹率的預測分別向下修訂至1.8%和2.2%。食物安全中心檢查日本進口食品時，發現當中有來自受管制園的水果和海藻產品，包括五盒來自力木縣的士多啤梨，並沒有附有輻射證明書和出口商證明書，以及一款懷疑在相關食物安全命令發出後在千葉縣製造的海藻產品，涉事產品已經被中心封存，沒有流出市面，中心正跟進事件，中心會繼續跟進事件和採取適當行動，包括就事件通知日本有關當局，如果有足夠證據，中心會向涉事進口商提出檢控，調查仍然繼續。天氣方面，預測本港漸轉多雲，有一兩陣雨，明日天氣稍涼，氣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明日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隨後一兩日氣温逐步下降，風勢較大。星期一和星期二最低氣温在20度或以下。現時氣温27度，相對濕度8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呢一啲都系一啲经典嘅流行曲，但系换上咗新衫嘅一啲 remix 版本啊。这首呢是来自90年代 Corona 的作品，就是不停重复的这句歌词，也是歌名叫 The Rhythm of the Night。 这个版本是 Optical Disco Remix 的版本。这一首只是听这一段的吉他声，是不是都已经觉得很熟口味，好像想起一首歌呢？这歌犀利的地方就是它的几点强度，只是好像个乐器走几个巴的旋律你已经记得。接下来是 BG Staying Alive， 七十年代 Disco 年代的金曲。这个版本来自 Grey Matter 的 Remix，用一个比较现代少少声音去做这个 remix 啦，所以有时你喺啲可能 DJ set 或者有时去饮嘢嘅时候，个 DJ 带呢啲歌，你会觉得啊，又几啱 feel。 时咧 remix 咧都好吊诡嘅，即系究竟你留几多原版，加几多新嘢落去咧？呢啲 remix 咧，好听唔好听，有时都冇一个统一嘅准则嘅。就以呢一首《Stay Alive》为例啦。除咗 vocal 之外，我觉得佢最 iconic 就系嗰段而家听紧嘅吉他咧。有时都会听到有一啲 remix， 可能佢会攞走咗嘅，即系将佢着咗套真系太新嘅衫咧，又好似拎咗咗个神髓。啱啱听过《Stay Alive》Grey Matter remix。呢首歌亦都因为即系 Stranger Things 而令到我认识啦，亦都因为呢套影集令到呢一首歌再次令到大家攞翻出嚟，同埋出现好多 remix 喺网上面。嚟自 Kate Bush 嘅 Running Up That Hill A Deal With God， 一九八十年代嘅作品啊，因为一套现代嘅影集，令到佢再次 hit 翻出嚟。即系呢个版本系 Patch Safari 嘅 remix。有时候觉得因为玩一些旧的经典流行曲做 remix 的时候都很 hit 一些 disco 啦，所以那个取态是一些比较 funky 一些啦，或者一些 disco house 的 remix 版本，我觉得是会最贴近。 呢首咧，应该都真系唔会陌生嘅 ，Eurythmics 嘅 Sweet Dreams Are Made of Us 嘅 Remix。这个 remix 版本呢，各位的创作人制作人呢，可以说是大师级。这个是 Giorgio Moroder 的 remix 版本来的。他那个大师级是在于即是 Disco 年代的时候，有些作品 Giorgio Moroder 都真的做了。例如会跟 Donna Summer 合作啦。再近来一点，就算 Dark Punk 都有找他。嚟呢首都系 disco 年代嘅 hit song， 叫 Funky Town。我听过咧，我系记得个旋律，但究竟我最初听嘅时候系呢首原版啦，定话系听过广东话版咧，我真系唔记得啦。啱呢个小段落就系呢一首歌最 iconic 嘅位置啦，有 Give me, give me, give me a man after midnight 啊，七十年代嘅 disco 作品。 但影集的威力真的很犀利。一首七十年代歌我会识是因为那时一套叫 Mamma Mia 的电影令到我听过这首歌。啱啱听过有 DJ Get Down 的 Remix 版本。接下来这一首呢就叫做 The Freak 的 ATCG Remix 版本。这些经典 disco 歌你有机会听过是因为有广东话版，譬如刚才的 Gimme Gimme Gimme 张德兰的广东话版就叫做心向上。 But then I spent so many nights thinking how you did me wrong. And I grew strong and I learned how to get along. And so you're back from outer space. I just walked in to find you here without that look upon your face. I should have changed that stupid lock. I should have made you leave your key. If I'd have known for just 1 second you'd be back to bother me. Go on now, go. Walk out the door. Just turn around now, 'cause you're not alone. 都是一个很熟悉的旋律，七十年代 Gloria Gaynor 的这首 I Will Survive。 要听的这个版本就来自 James Godfrey 和 Celia Nair 的 Remix 版本。如果你是经历那个年代的话，今天听那些有没有令你觉得哇好像回到以前那样呢？又或者如果你是年轻一点，听完这些有没有令你想去找回原版究竟是怎样呢？ 有时呢个就系复古歌 remix 嘅魅力啊！今日节目时间够，下个礼拜再见。